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这是 不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到了22:01，各位正在打开收音机，通过的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网友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2018年1月7日星期天，今天晚上依旧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跟大家来一个空中夜空之约。好了，今天晚上呢，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正在出发中，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加入我们的聆听欢唱行列，同时呢也要加入我们的哈拉哈拉聊天行列。好，在新浪微博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以及呢来关注我们的麦家族，或是呢总之呢就各种啊跟我们节目有关的平台都可以来互动一下，说说自己今天晚上的这个听歌感受啊，或者是呢聊一聊这一周，你看很快哈，2018年的第一个周末就这样好像呢伴随着我们的节目即将呢要结束了，明天呢又要继续的开工，不知道大家在今天呢这个、小小的周末尾巴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然后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送出的祝福等等，都可以来跟 DJ 麦一起度过今天很特别的音乐周末夜。About to blow about to blow. 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场曲，邀请大家跟我们节奏的调调一起呢享受一下特别的嗨嗨的周末夜。我是 DJ Mike。 Are you ready? Come on. My sweet Sweet Hey mister, 时间你到来，不要再等待，嘿，快抛开这爱心梦中醒来，必要一瞬你的存在。发呆，思想在飞转，忘记到不到的爱，还是期待，不如放下休息，拜拜。 Show me dance， 忘掉那孤寂，把双手握紧。 Show me dance， 痛苦的回忆渐渐的为你， 首首歌都是我痛断命运，回去由你来临。快跟着音乐的节奏放声，用你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记忆中你呼吸，我就懂到频率。 So relax， 别哭，和我一起去为了你梦寻寻觅。 是我有实力，不来投诉，别在意，有我在，只是画面演出。 So relax， 别哭，和我一起困难生活的悲喜。 睁开眼，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经历，做最真的自己。 快跟着音乐的节奏放手，用你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现在让我真什么大不了， 一秒就忘掉。 我跟着音乐的节奏放声，用力嘶吼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有时为你是窃喜，心像陷入深深海底，就让这旋律带你逃离。 Dance with me tonight， just see。宣布 被世人瞩目， 快跟着音乐的节奏，释放你的一张 swing， never never give up。 在心跳的世界，在活力的城市，跟 DJ 麦同学一起边走边唱。Hello， 我是 JJ 林俊杰。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六夜晚九点，每个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跟你、跟你、跟你、跟你一起呢，在空中，在同一片星空下，我们一起呢来过特别的音乐的这个周末时光。邀请大家现在加入我们的电台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井号麦同学井号，点进去啊，你要发井号麦同学井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了，做一个超级的 super 的听众，好不好？嘿嘿嘿，在刚好看到的那个这个 My Studio 我们麦工作室呢，也发了一个这个点歌贴哈，看到了很多同学，这个便于大家可以来点歌。其实没关系，在任何一个维度里面呢，只要你点歌，不小心被我看到，我都会尽可能的来满足大家的一些诉求哈。我们节目呢也毕竟不是一个纯点歌节目啊，更多的是由这个麦同学本人为大家来推荐一些老歌、新歌，或者呢是有趣的歌曲哈，跟大家分享。但是也很想听听大家的建议和大家最近的一些口味。手机9597手机被我看到了，说很想来点歌一首《喜欢你怎样》，这也代表呢对你节目的喜欢，谢谢你。我点进去看一下9597头像长什么模样，这位听粉丝，诶，是我的这个老朋友，对不对？听众啊，资深的听众啊，从此以后呢，不要把这个听众形容成这个老和新，好不好？只有这个经常眼熟的朋友，好吗 ？Cindy 他说呢，今天我上了一天的课啊，经济法难的这个头都要炸掉哈，很想听一首陈粒的歌曲。说到陈粒呢，我前段时间在上海的音乐盛典呢，我有见到陈粒，而且跟陈粒呢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哈。然后呢，因为平时混的这个圈子呢，我说这个互动的圈子哈不太一样哈，代表文艺的那种。创作音乐人很有才华，陈粒。然后呢，没想到，因为我对她印象是那种很文艺的女生，没想到呢，现场跟我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聊了两三句之后呢，就热络的不得了啊，非常有趣的一个女孩子，跟想象中的那种文艺的气息啊，比较个性，不太爱讲话、不太爱沟通的那个印象呢，不太一样啊，打破了我的这个对她的印象，让我大跌眼镜，大跌隐形眼镜。非常健谈，而且呢很幽默很有趣，大家可以去翻一翻这个我跟陈粒互动的视频，兴许网上可以看到啊。估计对他自己也想忘掉那一段对话吧，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在那笑，对，有趣啊。陈粒的歌曲啊，想听听看。还有呢，民警的小号林说想听风吹麦浪，是我们麦家族的朋友都想点一些跟麦有关系的歌曲是吗？啊，说一说最近呢想听到的歌曲，同时最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想送给谁。我们的 My Studio 也非常贴心的告诉大家，其实你可以送的人很多，比如说送现任、送前任、送暗恋对象、送哥哥、送姐姐、送妹妹、送闺蜜、送未知的他、送隔壁的老王、老张、老李谁谁谁，送自己、送陌生人、送网友、送各种友，送给曾经的自己、送给想念的他、送给你最爱的偶像、送给最近特别想要感谢的人、送最讨厌的人、送空气、送外星人管不着吧、送同事、送同甘共苦此时此刻还在加班的某一个人，都是可以的。嗯哼，哎，我们的麦麦的周末现场真的是越来越随性了，随性但走心呐，对不对？好，22:14，好音乐不要停。Music continue。 爱在西元前，这首歌送给谁呢？ 天大麦克风， 我把你的梦反复的哈莫拉比巴里，可在你的心无言，你心里3700多年，你在初中成熟就成 第四重点承担空间是谁的终结，就在人潮中你是属于我的那画面，经过数美丽闪烁灭，我与你闪着你许愿，只能像比格里斯和本勒那年，当古文明只剩下人界的语言，传说叫成了永不朽的诗篇。 副歌一起来， 我给你的爱写在心眼前，深埋在你说不到你要平安、哦、几十个世纪要主动发现你埋下了自己依然清醒可见、哦、我给你的爱写在心眼前，深埋在你说不到你要平安、yeah、用写信文字 新鲜的鲜，麻辣的辣，我是林志玲，我在鲜辣麦克风等你哦。 看在微博有这位叫做 ID 白发 Session 4， 他说呢，几年前在北京出差，偶然的机会在出租车上面呢，第一次听到麦同学的电台节目，失落感一扫而空。今天呢，再次找到了我们的节目哈，回归了我们的麦家族。 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在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要跟大家继续用音乐 say hello。 刚刚的那位同学说要听点了100年的风吹麦浪，远 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 满足一下你哦。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 随西风飘荡，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这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在李健德创作的专辑中《想念你》里的一首《风吹麦浪》。很多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收听麦麦节目的朋友呢，总喜欢在节目里面来点播点播，因为呢，他们会觉得说，除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很暖心之外呢，也会觉得跟我们的麦家族，跟麦同学本人呢有点关系哈、啊。所以呢，后来以至于呢，我有一次见到周杰伦，应该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周杰伦的时候呢，我也说，哎，杰伦，你知道你有一首歌写给我的嘛，对不对？这个我也非常感谢你啊，第一次见你，然后就给你就是。想表达一份对周杰伦先生的感谢哈，因为呢，你之前给我写过一首歌叫《麦麦》，然后他本人也知道，本人听到我这么一讲，你知道也啊、哦，好了，是给你写的，对，有意思。很多歌曲里面都有"麦"这个字啊，让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莫名的有了一些联动性哈。好，没关系，只要大家呢，这个听到好听的歌曲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发散出来的一些爱意和暖心的感觉，没问题哈、啊，在我们节目里面都是成立的。22:28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无论呢你是我们麦家族的这个资深的听众，还是呢刚刚第一次加入我们的聆听行列，第一次听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台节目都没有关系。此时此刻，活在当下，来说说你今天晚上的心情，以及呢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是有怎样的一些音乐祝福呢想传递出去，都可以在新浪微博加入我们的麦家族的互动啊、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超。及话题，或是呢在麦家族的微博里面来留言 ，My Studio 的这个微博里面来留言都是可以的啊、哦。看到了很多同学已经在各个平台里面来集合了啊、嗯。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清风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音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后半夜北风渐起，明天白天将有4-5级的北风，阵风7级左右。市气象台在下午4: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干物燥，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白天的气温是-4度到2度，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 由靳东、江疏影、辛芷蕾、李乃文等主演，姚晓峰执导的电视剧《恋爱先生》将于今年年初开播。在近日举办的开播盛典上，靳东和江疏影化身为恋爱研究员，为各种情感问题出谋划策。靳东表示，爱情一定要以真心换真心。由李少红倾情打造，宋茜、蒋劲夫、张芷溪、杨洋主演的民国传奇破案悬疑电视剧《简镇奇缘》正在芒果 TV 热播。这部集合了青春悬疑等多个看点的开年戏一经播出，受到热烈关注。由黄志宏担任美术指导的电视剧《极光之恋》正在播出，剧中有些情节发生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但是拍摄地其实就在上海。黄志宏透露，布景的地点选在了上海影视乐园的南京路景点。为了完成南京路的改装，黄志宏花了3天时间去星光大道收集资料，再用了1个月的时间完成设计、素材准备和装景。好，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明天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3、5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Oh. 是否付出太多，直到我从来没有过，还是相思黯然如此伤心。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想你。 忘了你，忘了我，在我们的电台节目当中，哦，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们的大家庭里面呢，当然不会忘记你啊。所以，你此时此刻正在听吗？欢迎回来，我是麦麦麦同学。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趴的一开始，依旧要给你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味道。 And slip on your high heels. It's summer like sweet perfume. It sure smells good on you. Slide on your lipstick and let all your hair down. 'Cause baby, when you get through, I'm gonna show.I just wanna let you know, you got me changing my mind, my mind, my mind, my mind, just wanna look good tonight. And you're so damn fine, I wanna say my mind, my mind, my mind, my mind, just wanna look good tonight. Tonight, after all this time, slip on your night.Step in our bedroom. First, I wanna take some time. I just wanna look at you. Girl, you are so fine. I can't believe my eyes. And all that I wanna do, I wanna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will be a special night of me. 不青春，愿听众朋友们的生活有声有色，青春无极限。我是蔡依林。

2017年的12月的尾巴，12月12号发行的专辑《托故事的人》当中的《连名带姓》是专辑当中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次呢，也是让杰伦来帮他作曲，听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原味的钢琴的创作的感觉。而且呢，这首歌也很有深度的点在于说，在年初年末的时候呢，会想到很多很多的自己的过往，或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与众不同的属于你的独家记忆。虽然呢是一种很特别的记忆啊，比如说跟他分开之后，彼此在提起对方的时候已经不再是那个昵称了，已经变作呢一个连名带姓直呼其名的一个他。这样的他在你的身边，当你提起他的时候，感觉好像还是非常的自然，但是内心的这种处心积虑只有你们彼此两个人才懂吧。22点48分，继续用音乐说故事，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真大麦克风，拥挤的城市把你我推向开始，爱情来得太迟，来不及理智，以为找到了彼此会是一生一世，从此以后孤单心事又多了另一个名字，用爱装饰坐在同一个位置，于是那些爱过的事就当作成长的仪式，只要期待有下一次，就不会想起谁的样子，想跟着我的影子，遗憾的是你看不到我还在爱着你的样子，想开始爱情来得太迟，来不及理智，以为找到了彼此会是一生一世，装饰不同故事都锁在同一个位置，于是那些爱过的事就当作成长的仪式，只要期待有下一次，就想跟着我的影子，遗憾的是你看不到我还在爱着你的样子，于是

que nunca, nunca falla. Te quiero conocer,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Vengo de Colombia, baby, if you wanna play. Te quiero conocer,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Vengo de Colombia, baby, if you wanna play. Don't let me think right now, let me change right now. Fall across the room, and I just can't believe. Hola, hola, la, quiero conocerte ya. Oh my, oh my god, aunque no me entiendas, why. 此时此刻你 OK 吗？ 哭啊哭啊哭啊哭到眼泪都干了，哭到海滩只剩下沙，整个世界只剩下你听我说话，一直到天黑夜不回家。混啊混啊混啊混到天空都老了，计划依然没有变化，只剩下我们说的神话梦话废话，就这样陪着我到长大。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你 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应该呢拿出手机，跟很久不见的、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好好的来叙叙旧了。 把的给他，东西给他，但他金字塔，回忆慢慢至少成塔。回忆回不去了，但你一起来了，一起到更远的未来吧。无彩无限、无思无想的有惊无乍，你是买不到的奢华。天涯有天，风景有风，浪花有花，在这上我有你就够了。 了正在微博上面互动的朋友是都是快乐的小事留言说，太冷了，明天还要降温，只好呢穿马甲来哈。一首复古歌。小诗同学他说这个留言呢没有读完啊，都希望呢可以祝福我们的生活精彩，工作精彩，顺顺利利，更上一层楼。而且呢希望麦同学有空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讲讲时尚的穿搭和保养。我好像之前在这个一直播呢也有偶尔会开一下，因为我平时呢现在上网的时间呢越来越少，还觉得说生活在一个跟大家能够互动的一个节目当中也好，还是生活里面的一些朋友的身边，我觉得是比较真实哈。他说毕竟呢像我们这样每天到冬季只会用，对，不要讲出这个护肤品的品牌，对。这样的居居女孩很需要了，特别想听到宇多田光的歌，对不对？宇多田，诶，很久不见的 First Love, 其实呢还蛮适合送给大家在这个时间里面。算是满足你的小小心愿了齁。新浪微博加入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跟大家速速见面， 最後のキスはタバコのフレーバーがした苦くて切ない香り、明日の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ine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谢 不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末的时候呢，其实选择很多。如果呢没有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听的话呢，如果呢你跟朋友去参加了一些特别的 party， 其实呢可以选择蹦一蹦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迪啊，蹦个什么迪呢？有人蹦养生迪，有人呢现在的这个养生迪怎么蹦啊？手里抱着保温杯吗？还是呢蹦一下年轻人属于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自己的迪啊，这个撒卫生纸啊什么之类的，对吧？你是哪类？ 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快车。 on my chain and wristlet. Automatic sonic facelift. Full time, gotta hit him with a. Full time, gotta back step up. Baby, come and hit a better pedal. It's my hurry. Do you smell a lot of that? Gunny dog, a lot of that. Pussy dog, a lot of that. No time for the. Wait a minute. Do you smell a lot of that? Gunny dog, a lot of that.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闪耀夜，闪耀夜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爱我 玩爱知足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为大家放送中。刚刚呢，我在节目当中呢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哦，这个哎，也是一位刚刚那个听众朋友嘛，自己说自己是居居女孩。居居女孩是什么呢？就是呢，其实呢，我不说这个蹦个什么迪吗？现在的居居女孩、居居男孩呢，是一个新兴人类哈、啊，都喜欢呢，参与很多年轻人做的事情，但是可爱之余呢，总是呢，你知道，带着一份养生的气息，跟这个佛系女孩、佛系男孩不太一样哈、啊。居居女孩呢，不洗头、不洗脸，没空、不约、再见。你是这样的女孩吗？不管你是怎样的女孩，希望大家听我们节目的女孩呢，都是可爱的女孩，好不好？好了，到了23:26，继续聆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们要约一下。加入麦家族。 注意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后半夜北风渐起，明天白天将有4-5级的北风，阵风7级左右，是气象台在下午4: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干物燥，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4°，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说了其实呢在节目当中呢送出一份祝福，无论呢是点播了一首歌，还是呢在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勾起你很多的回忆，送给现在的他，曾经的他，现任还是前任。哎，昨天就有人在点这首歌哦。今天呢我们鲜辣麦克风的版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今天？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 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歌，诶， you、yeah. 小心这首歌里又有听到了麦。好了，总之呢，有的时候音乐的魔力就是这样，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那经典的老歌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不是在不同的时期放出来也会觉得哎有一些新意哈、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呢在此时此刻收听节目还没有睡的你，跟我们多多的互动聊天，关注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我的快乐。 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是真的，疯的想的念的不安的焦虑的浮躁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忘呢？你做过的傻发困了你爱的音乐听了我等着你当成了白色，我的你的他的好的坏的难的灰的蓝的黄的酸的哭的都还记得，非常想要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放了。换到的火车载着我第几天了，忽然发现这一刻我不想你了，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只要清楚曾爱的那么深刻， 小新同学在我们的新浪微博留言给我说他特别想把一个自己的内心的最最重要的时刻呢留给他的好闺蜜哈小曲，祝她生日快乐。那我不知道的是今天此时此刻要过生日，还是今天的12点零点一过后呢就是他的生日哈。很多人呢过生日呢就选择庆祝的这个时间也不太一样，有人早一点有人晚一点哈。好了，祝他生日快乐。 我什么风景都没，因为你在身边，世界只剩下一个焦点，一开始你就特别，从原先就很体贴，我们都不穿鞋，光着脚穿越耳语留言，在这之前我到底是谁，嘿你出现我眼前，一瞬间一切都Birthday, 你就在我身边，和你只哭一声，胜过天堂一天。Happy birthday, 告别忧伤昨天，自从遇见了你，这是我 Happy birthday。 同时把这首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啊、哦，祝你们生日快乐。 风夹克，风在缠绵，是人。在过去，你坐在我身边。 你出现，我眼前，一瞬间，一切都可以变。 Happy birthday， 你就在我身边，和你只哭一声，胜过天堂一天。Happy birthday， 告别忧伤昨天，是终于遇见了你。 像过生日一样啊，然后呢值得庆祝，每一天呢都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限量的日子。23:56，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呢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收听节目的线上线下的好朋友们，祝大家周末快乐的同时呢，也预祝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做一个好梦，不要太想我哦，让我们下周六晚上9点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晚安。